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我国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中，52.3%的受访者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自己做菜的照片和视频，61.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情趣。生态环境部近日通报，第二轮次的督查发现，散乱污问题数量最多的三个县均在河北省，拒绝检查露天焚烧等其他社区环境问题49个。由于美国的州参议院未投票通过新法，美国纽约市现行法规到期失效，全市所有安全测速摄像头将全面关闭，严重威胁老人儿童的出行安全。在2026年的新高速公路开通之时，途经澳洲悉尼海港大桥和海港隧道的司机可能会被双向收费。据市交通委消息，预计北苑北交通枢纽将于2019年9月进城投入使用，苹果园、望京西交通枢纽分别计划于2020年、2022年建成。近日，北京石景山八角街道引入监控系统，对2017年社区拆违的2000余个点位实现全景化浏览、精准化监管。莫文蔚宣布与索尼音乐联合成立个人音乐品牌，这也是全球第一位华人歌手与国际唱片公司联手创办的音乐品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千花，千千香，亦未平。

心情和边草都有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清清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清清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人海风雨吹不倒。清清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无论春夏与秋冬，一样清脆，一样好。 拉长声音

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 Beyond 再见理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黄家驹的歌，那是逝去的青春，是曾经的年少轻狂，是永久的刻骨铭心。Beyond 最为经典的一场演唱会，当属91年在红磡举行的 Beyond 1991生命接触演唱会。可以说，全世界的众多 Beyond 的歌迷最早了解到他们，都是通过这场演唱会的画面。如今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年代，但是他们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场特殊的演唱会。 是拥有，拥有命。

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用我炽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 不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谁能够代替？ 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用我炽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 不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 市里环道越绕越远，高架越建越高，我们在忙着寻找捷径的路上，一边为费时间而烦恼，一边为新发现而惊喜。人们常说柳暗花明又一村，也说无限风光在险峰，正是因为我们知道美丽的风景值得我们尝试冒险花时间。经典久了久，我新奇，其实真正的风景往往藏在日常里。 如樱花盛开一刹那，爱情的花瓣很快就落下，嘴巴对我很牵挂，一口酸吻我吧，就让它下回家， 如花的主角去摇摆， 如我们有了爱会发出光彩， Come and dance with me.

我心如刀割，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英奇。国务院近日要求完善围填海总量管控，取消围填海地方年度计划指标，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今年暑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预计将有过亿人次的旅游者选择红色旅游，八一建军节前后或为出行高峰期。澳大利亚税务局发现小派克旗下的皇冠赌场通过一项以避税为目的的收购项目减税高达7.3亿澳元。意大利近日将迎来一次最强劲的热浪，预计在七月末到八月初部分地区气温将会突破40度。据工信部官网消息，确定京津冀地区、山西省、上海市、广东省等地以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地区和企业。摩拜北京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摩拜停放重要指南，用户如果违规停放将会收到短信提醒，超出一次会将收取车辆违停管理费用。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主办方近日公布了首批入围电影名单，其中包括三部中国影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你，在人群中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他们说有点怀疑，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要保持努力，忽隐忽近，不能随心殷勤。要想眯着半天美，阅读更多书籍，充实自己更完美。 永远留在

傻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学人说爱念剧本，却要跟你发音却不准，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那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守着小小 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

心痛，自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了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五月天，知足。听说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是最好卖的，而五月天演唱会的视觉及听觉体验，去过的人都表示还想去过。记得我第一次看演唱会也是五月天的，正是机缘巧合吧，所以觉得五月天的演唱会还真的是蛮感动蛮震撼的。听过五月天演唱会的人都明白，第二天呢会有比较厉害的演唱会后遗症。如果要问五月天最经典的演唱会是哪一场，舞迷们会告诉你是每一场。